有你不过过了他们的营生，从群众对你有意见，你却是捂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，也许是你不高兴。王庆啊，为党为同志，我是一片真心呐。 谢谢张琪的演唱，唱得相当不错。 我想我们观众在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是11号选手张丽，他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闯宫。 父啊，我进的宫门，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，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。你说出此话语心活人呐、啊，

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巧，他就不在。